后呢，物寒者虚故也，不物寒但热者实也。张合谓其一条未成其他。其实这个地方啊，这一条在有一些别的版本的《伤寒论》，往往是把它跟前面那个芍药甘草附子汤是连到一起的。就是比如说像是王叔和的《脉经》，或者是另外一个版本的《伤寒论》那个《金匮玉寒经》，那里面就是把它变成同一条，就是说如果是发汗之后会恶寒怕冷的，那就是芍药甘草附子汤，然后反而会觉得热的，那就是用调胃神气汤。那当然各位同学，调胃神气汤的条文从之前讲到六至三十条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刻意在忽略，因为调胃神气汤比如说它有什么大黄芒硝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急着教，就这样一直放着。那我到现在还是打算继续放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调胃神气汤，如果你读了阳明篇之后再回来复习这两条的话，会比较学得轻松。因为阳明篇它的这个用的这个药物啊，其实不多，什么大承气汤、小承气汤、调胃神气汤这样，药方是用的不多的。那它很多的条文都是在教你怎么分辨该用哪一种承气汤。那等到你把这些条文都读了之后，再回头看调胃神气汤，我想那感觉会比较深一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只是说大小神气汤都算是比较有力量的泻药，而调胃神气汤呢大黄、芒硝、甘草这三味药加在一起啊，它当然有泻的效果，但是比较用来讲比较是缓泻。而这个缓泻又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当你判断出这个病人的身体里面将会大便越来越干，然后变成便秘的那种燥屎的时候，你就先喝调胃神气汤，因为有芒硝在那边吸住水，不让肠子把水吸走，那大黄在那边凉住它，让它不要发热，那这样子，然后甘草让这两个药的药效都作用的比较缓慢，这样子的做法可以阻止这个大便继续干燥继续发热。那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调胃神气汤基本上来做的事情。那之前的六至三十条说这个阴阳两虚气滞之后变成在那边言语的啊，就是在那边乱讲话了，那这是阳明有实热开始出来了，然后就开调胃神气汤。那这里的话就是说他不再怕冷，可是这个人开始怎么样，体温越来越高了啊，就是它不是恶热，它是淡热啊。恶热是比较少的版本写恶热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说淡热者，就只是这个人整个开始好像蒸笼一样热起来了，那就可以调胃神气汤，那来阻止它的这个燥屎的形成。那当然在这边就会引发疑问了，就可能同学会问说，那为什么不是白虎汤？其实我也会觉得为什么不是白虎汤，为什么不可以是白虎汤？所以像这类的问题，我觉得现在要解答它，我觉得有点早。就是当我把阳明篇学完再回头来看，会分得比较清楚啊，就是怎么样的状况是超过白虎汤的界限而需要用另外一个汤。当然简单来讲，如果用病机论来讲的话是非常单纯的，用病机论来讲的话，就是药形成燥屎的时候用调胃神气汤，那白虎汤是阳明经病，那根本跟燥屎没有关系的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白虎汤有白虎汤的主症的特征哈，那所以到之后我们再一起比较。那但是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讲起来有点繁琐，就像是太阳经的病要怎么样传到阳明区块去，我们上海的学到今天其实遇到条文还不少哦，对不对？葛根汤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太阳阳明合并，然后或者是发黄汤，还有太阳明两阳合并的时候怎么样，这个喘而胸跟者发黄汤主治，对不对？等到你看到阳明篇的时候，还有说什么病还没有进阳明的时候要怎么看到病要来发表。所以太阳看阳明本来就有好多不同的变化的过程哈，那我们等到阳明篇学再来把这些一个一个接起来来看，那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认出这个调胃神气汤的使用的机会啊，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啊一个蛮主要的新的方剂。其实像教五苓散啊，教前面的苓桂煮肝汤，我都觉得我这样教 还蛮委屈这个方子，因为这些方子可以做好多事情。我在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没有办法讲完它，有这样的感觉。像是林桂如甘汤是很大的方，那五苓散也算是很大的方，就是能够用到的机会非常多的啊。那不过我也就即使是大方，我也先不要大讲好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对于这个五苓散呢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。怎么讲呢？我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把五苓散讲得很完整。那它里面新出现的两味药，一个泽泻一个猪苓呢，我也先不细讲这两味药。那我今天就会带同学看一些条文，先抓出五苓散它最大的理论框架。我想这一点是比较要紧的，就先让同学熟悉五苓散的主症框架，然后之后才能再来细讲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做到这样就好了。其实光是这样子也有一点累了哦。那这个五苓散啊，它是怎么样一个状况？首先他说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，就是当一个人呢用了发汗法损失了很多的水分的时候，当然就会怎么样，会胃中干，对不对？那于是呢这个人就会觉得哎呀好干啊，好烦躁哦，不能睡觉了，想要喝水。那这样子同学可以理解吧，这个感觉可以理解的。那他就说如果他想要喝水呢，你就少少与之，就是你水啊就给他一滴滴，然后呢让他这个胃不要那么干，他就好了。那这个张仲景的药法里面啊，这个少少给他一滴滴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件事的话，其实在用张仲景的方的时候，往往会因为这件小事而失手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如果我觉得我们读五苓散的时候，其实在同时在处理的除了这个方这个症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议题，就是在张仲景的眼中水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个议题怎么讲呢？就是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，你可能会看到五苓散它里面啊，茯苓、猪苓、泽泻、桂枝、白术，这个药五味药加在一起啊，好像没有一个药是滋润的药，滋阴的药都没有，哎，都是行阳渗湿利血的药，对不对？可是相对来讲，五苓散是张仲景治咳最常用的方子之一了。那当然白虎汤、陈气汤、阳明病的咳那是没话讲，那整个人都烧干了那当然咳。但是不说那样的话，不以这个伤寒而论，以杂病而论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啊，一个人主症是口渴然后没有小便，你会觉得这个已经干掉了，结果反而张仲景是给他这种利水的药来治疗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到在经方的框架里面，一个人没有水是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力量把水送到该去的地方，而不是这个人身体真的没有水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你熟悉了张仲景这种医疗法的话，你看到有人他的主症是口渴，那旁边就有个人很好心的一直给他喝水，你会觉得这药是他人是不是？但是其实这不一定是正确的，我不能说一定不正确，但是它不一定是正确的。好，那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一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《伤寒例》第三卷的36条跟37条。卷3:36啊，这个36条啊，它其实是有一点讲到说，一个病快要痊愈的时候。而他的这个说法看起来好像跟有没有吃药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人的感冒啊，好像感冒到第5、6天、第7、8天，好像没有什么医生医他，所以这一条好像在讲一个人感冒自己好的过程啊，跟吃药没有很多关系。那他就说， 这个人得到流行性传染病，到了五六天的时候，他口渴，想要喝水啊。这个时候，而他喝水没有办法喝多，这你就不应该给他喝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向都是说感冒要多喝水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感冒了，平常都要多喝水了。那可是张仲景就跟你讲，说感冒快要好的时候，他如果口很渴啊，你不可以给他，不能给他多喝水的。他说因为腹中热上少，不能消之，便更与人作病也。这听得懂吗？就他的身体里面的能量阳气还不够，你喝上水他代谢不掉，这些水都变成痰饮啊什么的，之后又变成没完没了了，所以这是不可以的。他说一开始发渴的时候你就要吊住他，不要给他喝水，然后呢等到再过两天他变成很渴想要喝水的时候呢，他说由当医症而与之。什么叫医症与之？就如果这个人是白虎汤症、神气汤症的话，你多给他两口都没话讲。可如果他不是那种可以喝多水的症状，那你千万要怎么样呢？与之时常令不足，就是你一定不可以让他喝够他想喝的量，勿及意也啊，及意就是满足他的意，就是赏他一个痛快啊，就千万不可以赏他一个畅快的。那他就说要如何吊住他不赏他一个痛快呢？他说那个人说我可以喝2000cc 的大瓶饮料，他说好吧，递给你一个1000cc 的慢慢喝好，喝完没有了，就让他不准他喝多。他说若饮而腹满，小便不利，若喘若约，不可与之也。就是如果他一喝水呢，就会肚子胀，然后尿不出来，然后或者是会喘气，或者是约，就是一下那个约啊。他说不可与之也。他说你就是要让他这个身体啊，少少水，少少水。而这个少少水，少少水是为的是什么？张仲景就是说，消化水是会耗水人的阳气的。那你一定要让这个水少到不能把它的阳气消损完，这样它才能够累积阳气。当它的阳气累积到够的时候，它会自愈，就是这个人忽然之间一身大汗，然后就好了。就它累积到足够的阳气的时候，它可以身体有这个抵抗力，自动的把这个病邪排出。可是如果你一直给它灌水的话，它的阳气就一直累积不出来，这个病就一直不会好。所以这是一个张仲景的论点，就是病快要好的时候，病人会渴，会需要喝水，可是你一定不可以给他喝多。那后面一条呢，就是把这个逻辑反过来讲，怎么讲呢？他就说呀，我告诉你说，生病反而能喝水，此为郁郁之病，这是没有错的。就是当一个人病快要好的时候，身体开始有阳气出来了，他会变得比较渴，比较能喝水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他说其不小病者，但闻病欲饮水者自愈，小渴者乃强于饮之，因成其祸，不可复救也。他说可是就是有这种王八蛋，听话只听一半，他只听到说哦，病人想要喝水就是快好了，然后就跟他讲你赶快来想喝水啊，想喝水啊，不想喝练了练练看要多灌啊，因为喝水会好啊，喝水会好啊，就这样灌，又把病人灌坏掉了。就是张仲景说逻辑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，人不可以没有逻辑，就是不可以因为听说想喝水是好，所以就给病人灌水，这是完全逻辑上是不通的啊！所以就叮咛这些白痴读者啊，就不要做这种事情，就是不可以因为只听到想喝水是好，所以就硬要人家喝水。那就是张仲景对于喝水的看法。那我们看到张仲景对于喝水是这么样子的严谨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严厉的态度在看的话，那我们或许啊，各位同学，你也要想一想啊，如果你在家有一次呢，谁谁谁的毛毛汤症、桂枝汤症，你给他医着没喝，没有医好，会不会是水灌太多了？啊，就是这有可能会破坏疗效的哦。至少在张仲景的伤寒的世界，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他说若脉浮小便不利为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介绍一下五苓散这个方子，大概的带一下。 那这个大概的代价，也就是不细讲本草的朱林跟泽泻为前提，大概代价，那然后再来审核他这几条的主证，我们大家今天可以连续看到四条到五条的主证的样子。那五苓散这一条要讲清楚哈，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讲义上面补充的一点点《黄帝内经》的条文。今天发的新讲义啊，中间有一段《黄帝内经》的内容。这个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一个段落，它是讲啊，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跟吃到肚子里面的水啊，是如何一种不同的走法。其实即使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医的角度来看啊，会觉得《黄帝内经》这样讲堪称合理耶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是讲第43页啊，中间他说食气入胃，就是当你从食物里面得到营养了之后要怎么样啊？他食物里面得到的营养，他所走的脏是什么？是肝脏跟心脏。那这有没有道理？有吧，就是我们如果吸收到有形的营养的话，我们肝脏要储存营养，对不对？心脏要用血液把营养送出去，所以有形这个营养的这个东西呢，是从心从肝啊，然后这个经脉在流动的时候呢，又需要肺来帮忙它，就是肺的这个一呼一吸能够让把脉流动啊，这样来帮忙它。那我们现在人都知道，人在呼吸才能够帮助淋巴液走循环，对不对？淋巴液是靠人的运动跟呼吸来运行的啊，所以这都是有道理的。而他呢，讲到这个食物的营养是属于心跟肝。他后来他就讲什么呢？讲说这个液体啊，这个水这类东西里头呢，其实也是有营养的。我们中国人称之为水精嘛啊。那这个水精是怎么样进来？他说进来之后呢，是先喝到胃里头，然后呢，这个胃里面这个水精开始散布啊，就会上去给脾。当然脾的位置没有比胃要高啊，这个比较是胃的层级上面比脾要低级啊，所以他就端给这个他的上司啊，给这个脾，然后这个脾呢再去散精，然后再把这个引气的再归给肺，然后同时之间呢还会怎么样，还会通调水道，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吸到的水呢会从水道走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在古医书里面，水道就是狭义的三焦，也就是我们有形的淋巴系统啊。那这个水狭义的淋巴系统该走，然后呢，还会给膀胱。那给膀胱会怎么样呢？就是膀胱我们都跟命门连通，才有个气化机能，对不对？它是能够拉出这个水精之气，然后去散布到全身。像古时候在注解这个《黄帝内经》的人就有说，哎呀，这个水精四布这一句怎么可以接到下出膀胱后面的？膀胱里面是一兜尿啊，你要水精四布的话，这个尿气四布整个人都臭掉了啊，真的是把气化官把它讲得太有形了啊，所以会有这种观点出来。其实我们学传统医学会知道，这个水精四布的这个气化官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形而上的东西。那历代的医家在处理五苓散的时候呢，多半找到后来呢会用这一条黄帝内经来注解五苓散的走法。因为你看五苓散里面的这几味药啊，它这个它的药味啊，它猪苓十八株，泽泻一两六株，同学看得可别怕，我重新说一个换算公式，同学一定就明白了。就是古时候汉朝啊，两只下的单位是株，那一两是24株，那这个18株就是3/4两，那一两六株就是1/4两，以此类推。那我直接把答案给学同学，就是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桂枝是3/5/3/3/2的比例，就这样而已。他只是在处理一个3/5/3/3/2的比例，那这样的比例它做成散，它每次吃几公克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到了晋朝的医书的话，猪跟两之间就会多出现一个刻度，叫做分，一两为4分，那个 一分为六株啊，这两是24株的啊。那这个，所以那个，所以有些医书，当你看到张仲景的医书里面偶尔有一两句话，他那个分啊，不是写几份几份的那个比例单位的份，而是重量单位的份的时候，会觉得很奇怪，会觉得说是不是这已经经过近代的这个重新抄写的这个过程啊？就是分这个字，照理说汉代的医书里面不会有才对的啊，就重量单位的那个份。那所以五苓散的写法是很标准的汉代的重量单位的写法。那这个35332，所以呢是泽系最多，桂鱼汁最少啊。泽系的那个系啊，我们现在都念谢了，但是其实啊不是很适当，因为它元代那个字啊比较是这个字，这个字日本有一个县叫新细县，有没有听过啊？那细是什么呀？细是比较浅的这个咸水，所以泽跟细就是那种水不干净的咸水啊，就这样的有盐巴的水，所以泽系泽系念泽系其实比较对，虽然我们中国人都念泽泻念惯了，但是因为念泽泻就会觉得说啊、哦、这个植物是泻水啊，就是有泻的效果，就是想当然而啊，所以最好是还它一个正确的名称啊，不然念起来会让人想歪掉。那这个朱苓泽系白藜茯苓桂枝，你想啊，少少桂枝包在茯苓里面，那我们说这是膀胱气化机能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点。那朱苓跟茯苓，我们昨天在教茯苓的时候有相对举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无形的水晶之气从后面绕上来，就是茯苓，因为茯苓是一个阳刚的东西。那朱苓是走阴柔，阴柔什么？阴柔就是有形的世界。那有形的水是从三焦淋巴这样上来啊，就是有形的水。当然，这种东西都只是一个相对比之下的特征。你说只用茯苓不能帮到淋巴的水上来吗？我不敢说不能呗，就是因为它无形的水气能够拉上来，有形的水自然会跟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只说有朱苓，它的这个调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基本上我们会说，茯苓利小便，朱苓利水道，就是陈文陶经写的，就是通淋巴的水是朱苓，但两个加起来没有往系统的好啊。就是那这个，那泽系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把你身体里面有水的部分的水中的阴浊之邪把它拔除。像我们常之前教那个茯苓的时候说，茯苓好像是从一个没有水的这个气的世界去统御那个水。那泽泻的作用是那个水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把它拿掉，所以它是从那种不干净的沼泽啊，那种浅水里面长上来，所以它能够把这个水中的脏东西去除掉。所以泽泻在临床上面可能用来治疗什么血液里面脂肪过高啦，或者我们刚上次讲到泽泻汤，对不对？这个泽泻汤就是血液里面的死水太多了啊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水中之阴邪用泽泻拿掉，就是让泽泻把这个水中之阴邪拔掉了，这个水晶之气才能够上得来，不然被这个阴邪绑住了就没有办法。我让陆娇换一下这个问题。